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3篇新闻专稿。首先是新机场拆迁第一人，接下来是社区违建拆起来有多难，最后是他让星星的孩子不孤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大时光， 伴随着挖掘机的一阵阵轰鸣声，一座80年代的老房子应声倒塌，淹没在尘埃中，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张赞采写的新闻专题报道。新机场拆迁第一人。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10号，这一天对于李贤镇大马房村党支部书记张月学却是值得铭记的一天。这一天是北京新机场征地拆迁启动的第一天。李贤镇大马房村是重点拆迁村之一，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月学第一个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刚刚提到的那一座80年代的老房子就是老张的家。回想起在拆迁现场，特别是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的老母亲那一幕，老张依旧记忆犹新。 当时呢，我也担心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呢，我就直接径直的走向了我村委会的办公室。村委会办公室离我家门口其实距离也不远，然后我就站在村委会的大门口，我能远远的看见我这个70岁的老妈在那儿是痛哭流涕，因为老人家身边围了很多邻居搀扶着她，我能看得见。当时我为什么没过去呢？我也是眼含着热泪，因为身边也围了很多本村的乡亲们。后来呢，我就叫我的一个好邻居把我的老妈呢搀到别人家去院子里去休息了。从我家门口经过的那些大婶啊大嫂子们看见我啊，都是眼含着热泪，因为我是在这个院子长大的，这些老人们啊是看着我长大的。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拆我家的老房子那一刻，包括这个我的家人，包括左邻右舍，大家都哭了。所以在那一刻暗自下一个决心，把这个拆迁工作这个头要带好，拆迁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每家每户的事儿要帮大家解决好。这个动力就是来自我这个可敬可爱的全村的乡亲们。 随着大马房村被划入到新机场建设红线范围内，征地拆迁的任务迎面而来。张月学作为村里的带头人，肩上的担子更为沉重，内心也是充满了压力。 最紧张给我带来压力最大的事儿，就是对于征地拆迁相关政策的解读学习不透彻不彻底。我担心会那个面对着全村的乡亲们，有的人会给我提出一些那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无法做到正确的解答解读，甚至会给乡亲们那个造成一种误解误读，对政策的误解。 在2015年5月初，拆迁真的来了，一时间谣言四起， 村民们焦虑紧张心情也随之而来，对张月学的工作造成了巨大阻力。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前进，冷静分析，运筹帷幄，以一系列举措打开了这一困难局面。 征地拆迁这项工作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些谣言所造成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紧张。怎么破解这些谣言，这是摆在我们那个党员干部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老百姓的诉求并不高，咱们的乡亲们的要求就是一个公正、平等、公开、透明。 从当上村书记到接到拆迁通知以及最后落笔签字，张月学的家里人一直支持着他，成为他的坚强后盾。在面对工作上的大风大浪，他都能迎刃而解。 繁重的家务事啊，全部的推给我的爱人，我的老妈去承担了。我无暇顾及家里面的事儿，把全部的时间跟精力就放在这个工作当中了。我的家呀，用我的老妈一句话说，咱们这个家就是你的一个宾馆，你回到家就是睡觉，睡醒了穿起衣服就走人，你根本就不问问家里边这个孩子学习怎么样，我这两天有没有生病，感冒血压高不高。但是呢，看到我这一天啊，晚上到家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之后呢，从这眼神的交流上面，就会给给予我的理解了，就不让我做任何事儿。我的爱人打理得井井有条，夏天每天的换洗衣服都给我放在床边，我伸手拿起就走人。家庭这块这个默默的支持跟付出啊，也是我这个能安心的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 如期而至的2015年7月10号终于到来，当天上午，张月学第一个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这重重的一签却还是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会私下里跟老百姓们说，不着急，大家要齐心，越到最后给的利益越多。时任咱们大兴区建委主任刘主任到礼贤镇现场开会给我们解释，放心的跟老百姓去做工作，最后签字走的老百姓得到的利益和执行的政策跟前期走的老百姓政策肯定没有变化，肯定会一样的。 就这样顶着一波又一波的阻碍与压力，张月学带领干部党员用了42天就完成了全村271户村民3678亩耕地的整建制拆迁工作，实现了和谐无震荡拆迁，加快了机场建设效率。回想起那一段峥嵘岁月，张月学也是体验到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我个人认为啊，这真的说不上成绩，因为我在村里边啊跟老百姓聊天的时候，我说别叫我书记啊，叫月学也行，叫小张也行。一喊我书记呢，我就把我喊的跟乡亲们距离就拉远了。我呢就是咱们大马房村的一员，我也是拆迁户，我也享受到拆迁村民的待遇了。这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可以督促我，这心情始终得牵挂着乡亲们，让我觉得呀，拆迁结束以后并不轻松，而且这工作呢，应该做得更细。这样呢才能对得起啊乡亲们对咱们党和政府这么大工程这么大工作量的这种支持配合理解。 衣带渐宽终不悔，只为百姓谋福利，这是张月学一直坚持的理想信念。在顺利地完成了拆迁工作之后，张月学的步伐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围绕着为村民谋福利，向着幸福和谐的方向继续昂头迈进。 拆迁结束之后呢，为了真正的体现到村散心不散、党建引领的作用，组织成立了一个田野之歌诗友会。我们成立了大兴区作家协会礼贤分会，我们的会员现在注册会员达到了80人左右。截止到2017年10月，我们出了第10本书了，诗集。都是我们村的村民自发创作的原创的，然后呢还有礼贤镇邻镇的，还有河北省的，还有黄村镇的一些人，一些文学爱好者慕名去我们这里参加我们的活动。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社区违建拆起来有多难。 执法过程中嘛，就是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你就不能用相同的手段，你得去一是换位思考，二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一味的用一个经验去套这大多数事儿，那肯定是没法成功的。